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升龙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啸将唐昊托儿子带回来的两块魂骨展现在众人面前后，五大长老眼中怒意渐消。归还魂骨还可以证明的太多太多。正常情况下，魂骨离体就是一个死字。哪怕是唐昊那样的修为，众位长老也明白，这两块魂骨出现，唐昊至少已经变成了残废，实力更会大幅度降低。尽管对于当初唐昊给宗门带来的麻烦，众位长老都极为愤怒，可是当初唐昊击杀教皇，也让所有人都知道昊天宗的强悍。在年轻一代弟子中，甚至仍有不少人拿唐昊作为自己的偶像。昊天宗的一门双斗罗毫无疑问都是当世豪杰，可此时的唐昊却为了宗门牺牲了自己强大的实力。唐昊这么做足以证明了他的诚意。此时唐啸大步上前，双手托着长匣交到二长老手中。 这两块魂骨都是宗门至宝，就由各位长老保存吧。等今后确定了下任宗主继承者，或者有对宗门做出杰出贡献的弟子，再授予这两块魂骨。 哎，虽然脱离了宗门，但唐昊毕竟是老宗主的儿子，看来他并没有忘记宗门。 二长老明白，这是唐啸在给长老们面子，否则的话，以他宗主之尊，收起这两块魂骨毫无问题，甚至可以立刻融入自己体内增强实力。二人目光对视，二长老心中暗叹一声，向唐啸缓缓点头。表面上看去，唐啸替唐三答应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挑战使用四成魂力的七长老。可在做完这一切后，他立刻用唐昊归还的两块魂骨给唐三造势，为的就是要让几位长老认可唐三认祖归宗。他给了长老们面子，长老们自然也会投桃报李，将两块魂骨交给二长老，也就相当于把魂骨归属的决定权交给了他们，无形中提升了长老们在宗门的地位。更何况在之前与唐虎一战中，唐三所表现出的实力也足以征服这些长老了，至少在已有的宗门三代弟子中，绝对没有一个比唐三更加出色的。对于面前发生的这些，唐三心中快速分析已经有了结果，但他当然不会认为七长老就会在之后的战斗中对自己手下留情，毕竟他是宗门长老，输给自己一个小辈是绝不愿意的，所以在之后的战斗中他还是要全力以赴。如果让几位长老感觉到自己的实力不过如此，还是有可能出现变数。二长老当着唐啸的面，嘴唇翕动，用逼音呈现之法向七长老说了几句什么。七长老皱了皱眉，还是隐晦地点了下头。 众位长老请。 唐啸做出一个请的手势，然后才率先朝着宗门外走去。百余名宗门弟子在唐啸兄妹二人与五位长老的带领下走出了宗门。来到悬崖边，看着周围的宗门长老，再看看眼前云雾缭绕的山间深渊，唐三不禁有些赤了。 上一世最后的记忆就是停留在这样的情景，同样是悬崖，同样是被唐姓长老们逼迫，不同的是，上一世我只能以死明志，而这一世却可以凭借自身实力去争取一切。至少在这个世界我再不会死。 唐三抬头望向七长老，深吸口气，体内玄天功快速运转起来。虽然之前消耗不少，但奇经八脉的通畅令他内力的恢复速度比以前快了数倍。七长老也正在看着他，也不说话，抬手大袖一挥，一股强劲的风力从他袖中抚出，面前云雾顿时散开。七长老单脚点地，整个人像是飘出去了一般，远远地飘出去近50米才落在铁索桥上。当他落下时，铁索桥依旧在风中摇曳，似乎七长老的身体没有任何重量似的静静地站在那里。 双手背后，脚下云雾飘渺，宛如仙人一般。看着七长老的动作，唐三不禁心中凛然，他明白这七长老的实力恐怕比自己想象中还要恐怖得多。也不拖延，唐三同样腾身而起，没有任何卖弄，平静地落在铁索桥之上，脚下滑动，拉近自己和七长老的距离到30米才停下。脚下铁索上的寒冰似乎成为了他的助力似的。 七长老，离开两山之间者为父，如何？ 七长老点了下头，也不再开口，右手一挥，昊天锤凭空出现在他右手之中。不同的是，他的昊天锤上并没有任何纹路展现。唐三的瞳孔几乎瞬间收缩，二黄二紫五黑九个魂环静静地停滞在他的昊天锤上。奇异的是，魂环并没有任何律动的意思，只是静静地停滞在了昊天锤上，释放着淡淡的光彩，周围的云雾甚至因为这彩光的渲染而变了颜色。 排行老七，封号烈阳。 啊，不是说昊天宗只有我的父亲与大伯两名封号斗罗吗？怎么眼前这位七长老竟然也是？ 很快唐三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误区，所谓的昊天宗一门双斗罗，那说的是20年前。20年的时间足以发生很多事，也自然包括魂斗罗修炼到封号斗罗。其实唐三又哪里知道，当初昊天宗自行封闭隐居在这山顶之上，虽然是迫于无奈，但也是整个昊天宗巨大的羞辱。从那时开始，在唐啸的主张和众位长老的支持下，昊天宗弟子们就开始了刻苦修炼。20年过去了，昊天宗三代弟子已经过了青黄不接的时段，年纪在30岁以上者实力普遍都过了50几，而以宗主唐啸为首的二代弟子中更是全部突破70几，一代仅存的五位长老也都成为了封号斗罗。昊天宗虽然人不多，可是隐藏着的实力却依旧是极其恐怖的。当年的天下第一宗门之称，又岂是一门双斗罗就能够代表的？如果说对手是一名魂斗罗，唐三几乎有绝对把握在对方只是40%魂力的情况下将对手击溃，哪怕对手的武魂是强大的昊天锤，也不会出现另外的结果。可是对手却是一名封号斗罗，哪怕只是用40%的魂力，魂力输出也绝对接近70级魂师了，更何况七长老还有着比唐虎多得多的魂技。或许他并不能使用自己的第8、第9魂技，但哪怕是短时间使用第7魂技昊天真身，应该也是绝无问题的。尽管这铁索桥是自己精挑细选，可面对一个实战经验极其丰富的封号斗罗，唐三知道自己想要获胜绝不容易。 怕了吗？ 不，很荣幸挑战你，烈阳斗罗。唐三，59级控制系战魂王。 站在铁索桥上，唐三向七长老微微行礼，在行礼的同时，浓郁的白光已经从他身上喷吐而出，面前云雾仿佛是被利刃割开一般朝两旁散去，那白光几乎是顷刻间就已经来到了七长老面前，正是杀神领域。七长老从容一笑，手中昊天锤竖起，一股浓郁的黑光已经将自己的身体笼罩其中。唐三的宛如有形般的强横杀气竟然被完全阻挡在黑光之外，虽然在自身杀意涌动之下他的战斗力提升，可是却并没有影响到七长老。当然这并不是说唐三的杀神领域对七长老无效，而是因为两人之间的实力相差太大，他的杀神领域还远远到不了影响七长老的程度。随着实力提升，附加在昊天锤上的杀神领域也会自行提升，等到他的玄天功修炼到一定级别，自然也能够限制七长老。杀神领域释放的同时，蓝色光芒也同样展开，一上来唐三就毫无保留地将自己两大领域同时释放。在悬崖边所有人吃惊的注视中，唐三上身微微向前弯曲，背后白衣瞬间破碎，外附魂骨八蛛矛破背而出，4米长的巨大八蛛矛在唐三背后展开，在蓝银领域和杀神领域的双重作用下，整个八蛛矛上闪耀着暗蓝色的光泽，同时八蛛矛内以金色为中心，红蓝两色盘旋律动，宛如活了一般。 八蛛矛一出，唐三的气势顿时达到了顶点。在这外附魂骨的作用下，他全身机能已经调整到了最佳状态，肌肉纹起，全身骨骼同时绷紧，整个人站在铁索桥上，给人一种威棱四射的感觉。看到唐三的八蛛矛，七长老也是愣了一下，他当然看得出那是魂骨，却没有一眼就认出那是有着成长性的外附魂骨。岸边的唐啸和其他四位长老却看得很清楚，他们在唐三的背后看到了八蛛矛出现的全过程，再加上魂力波动的情况，二长老忍不住看向了平静的唐啸。 宗主是不是早就知道唐三拥有外附魂骨了？ 这是他的三块魂骨之一。 三块？哼哼，什么时候魂骨变得如此泛滥了？难怪他没有使用宗门的魂骨。 唐三所拥有的这三块魂骨中，除了他母亲留给他的那块以外，另外两块都是他通过自身努力得到的。眼前这外附魂骨，就是在他二十多级的时候击杀一只百年人面魔蛛所获，而且他当时是越级吸收魂环。另外一块魂骨是他带领伙伴在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中力挫武魂殿学院战队获得的奖品。这孩子是个天才，不论是实力还是头脑，他都早已超过了当年的二哥。天斗帝国和七宝琉璃宗都曾向他抛出过橄榄枝，可这孩子却始终没有接受。 十年之后必是一代天骄。 二长老没有开口，但无论是他还是他身边的另外三位长老，此时看着唐三的目光都多了几分柔和。铁索桥上，七长老眼看唐三释放出了外附魂骨也不着急，他正在等着唐三率先出手。实力相差那么大，如果他还占先手的优势，就有些说不过去了。之前二长老在向他传音时也告诉他要手下留情，七长老也已有了计划，先全面压制唐三，最后再承认是个平手就成了。尽管他因为当年的丧子之痛对唐昊深恶痛绝，但他也明白自己儿子的死仇人是武魂殿，更何况唐三已经用实力证明了他对宗门能够产生的价值，作为宗门长老，他自然要为宗门考虑。 小心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